戒体，阿娘呢呢段文呢就讲呢个指命俾王啊，临命中南燕炮台，临命中的时候唔会被嗰啲恶鬼嚟诱引堕落鬼道，而且又能够令佢得闻佛名号啊，大成经典。不过总之呢，令佢禁生所有呢个恶业的消除，不堕恶道，寻即解脱，寻即好快脆就解脱。佛告指明帝王，佢指明知得好，生时又知得好，啊死后又知得好，知人嗰个命，生时死字，我界知字。佛告指明帝王以大慈故，难发而是大义。帝王，你的确系唔系比心，你呢个心系慈悲心啊，系菩萨嘅心啊，大慈悲心啊。啊！你有大慈悲心，能发而是大愿，能发而是大愿。你呢个愿好大啊！所有阎浮大人生时你又拥护，死时拥护，生时令佢好，死时令佢好。啊！你呢个愿系大愿啊，能发而是大愿，而生死众拥护众生，在呢个生死众咧嚟护持众生啊，护一切众生。生令个母子平安，死令个不落恶道，生得人天善路啊，护持众生。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以莫退是言，总令解脱，永得安乐。咁样，世尊呢面来呢个知名帝王啊，未来之世啊，若果有一个男子或者女人。在生的时候他又出晒当这个阎浮提你，你好地来拥护他，令他母子平安。死的时候离开这个阎浮提、啊、死了、啊、令他不要堕落恶道，生在人天路上，你莫退是言，总令解脱，解脱这个、啊、解脱种种的痛苦，令他得种种的安乐、啊、永得安乐，永得身心的安乐啊！咁样你唔好退啲个心，世尊怕佢冇长烟心啊！菩提心意发，长烟心难行，面赖佢一发呢个长烟心咧，嚟拥护阎浮提男女生时死时，令佢解脱三恶道个苦，令佢永得人天身心安乐。俾王答不言。这个知名辉煌发发言，上次言不有泪，你老人家不必有泪、哎、你不需要有泪、啊、言炮太终生，生时由我打你，死时由我管、啊、生死一定令他安乐，你不必有泪、啊、我知道上次对一切众生、啊、都有意慈父，慈父对众生那当然像众生好，但生时死时你不必有泪，言不有泪，我不是人，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我呢个指命帝王呢啊，我念念都系拥护，我冇别的念，我冇妄想，我念念咩都系拥护，拥护咩？拥护南阎浮提嘅众生，生的时候我念念咧，将个生啫，母子平安。死的时候我念念声去死了之后呢，永远不落恶道啊，生时得到安乐，死时得到安乐，俱得安乐。但愿至众生以生死时遵守我意，无不解脱，莫大利益。但我有个愿，希望一切众生呢跟我合作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呢，都向我话遵守我意，生的时候千祈莫杀害生命，取这个善血善肉来吃啊，死的时候呢我们千祈呢有念大乘经典啊，念佛菩萨的名号，将三宝的伟光离开那块恶鬼啊，遵守我意，无不解脱，我们生时有解脱母子之难啊、死时有解脱，不过恶鬼有忍之难， 莫大利益，暂时母子平安，家宅遍丁的利益，死时呢当然就往生人天善道啊，见佛闻法的利益就莫大利益。于是佛告地藏菩萨，是大比王，那阵时呢佛呢就对地藏菩萨讲，地藏菩萨，因为大比王知命者呢做了几多三比王你都知道啊，其他人不知道啊，佛就知道。但这个这鬼王啊，不是一百生一千生作大鬼王啊，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啊，啊他做鬼王做得百生千生，一生就五百劫啊，他没有百生就百一百就五百劫嘛，千生一千就五百劫啊，几个寿命是五百劫，五百劫嘛。佛呢个指命鬼王啊，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二生死中拥护众生，一百千生做鬼王呢，生时死时都拥护众生啊。是大是慈悲愿故哦，愿大鬼神害即显佛，害呢个鬼王嘅啫。鬼王唔系鬼，佢系菩萨嚟嘅。菩萨就是个本，从本垂直就做鬼王，开职天本的就是菩萨。嗱、啊，这个鬼王啊，不是鬼啊，就是大士，大士就是菩萨，菩萨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啊，以慈悲之本现鬼王嗰个身现大鬼身，实地鬼啊，啊菩萨现鬼啊，鬼即非鬼，佢唔系鬼啊，佢系菩萨啦、啊，你哋唔好当佢系鬼啊。实地比也是菩萨，既然是菩萨有利益众生了，受这个菩提之恩，将来的菩提之果，什么时候接菩提之果，劫后果一百七十劫大战受记。但这个鬼王啊，以佛眼来观佢，过了一百七十劫呢，他这个菩提果就成熟，当得作佛，后人无相而来，真系鬼王成佛叫无相，无有相，无无相，无非有亦非无相，无一切相，即名之佛啊！佢就呢个无相而来，将来鬼王成佛呢，唔系鬼啊，系无相而来，即无相而来，即名安乐即个时劫，呢、这个鬼王成佛的时候个时劫咧。身安心乐，身心都安乐，诶、佢令人得安乐咯，所以佢将来成佛啲时候，佢时劫咩冇灾难嘅，冇烧，冇呢个火灾、水灾、风灾、三灾之难，诶、佢呢个时劫咧系身心都安乐，即劫明安乐，世界明正义，呢、这个鬼王嘅世界，时劫就讲时间咧。啊！呢、这个比王成佛嗰个时间啊，啊，身心都安乐。呢、这个比王嘅世界，世界讲地方咧，呢、这个比王成佛嘅地方咧，正治，大众清净而公治，正治就报杀，报杀就忏悔，忏悔清净，清净公治，啊，大众清净，人人大业障清净，大众嚟公治。所以世界就明正治，个个都清正，清正共治。是佛其佛寿命不可太劫，呢、这个鬼王就嚟成佛啦，佢个寿命系几长啊？哦，佢在印中啊，生时又拥护，死时又拥护。啊，人嗰个指人嗰个命咧，生时死时都安乐，所以佢将嚟成佛嘅寿命好长。其佛寿命不可戒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而是这个大鬼王啊，受印就现鬼神，成佛就证佛果，受印证果是你之事的而是、啊、受这个印证这个果，印果这个事就正、啊、以鬼王行菩萨道，将来就成佛啊，这样就 是你引果其是而是，不破是而啊，人就估唔到，以鬼神就行菩萨道，以鬼神咧就行成佛，谁一想唔到啊？诶，谁一想唔到，鬼神都上车就行成佛，何况人神？啊，人神当然可以受行，何况天神？天神更加可以受行成佛，何况菩萨神？啊，菩萨道众生咧一定成佛啊！所以咧就。比王身修行成佛就不可思议，所到人天不可限量。未成佛道，善结人缘。你比王结咗几多人缘？你生的时候拥护你，一共嘅结缘；你死的时候又帮助你，一共嘅结缘。个个生比王都共结缘，个个死比王结缘。佢结缘结得多啦，将来比王成佛的时候，我哋有缘嘅人咧，个个嚟供学比王成佛，望生其国。哦，鬼王啊，成佛的时候所到呢个人天悟道，不可限量，亦不可限量。清佛名号，问大九，将来鬼王修行成佛啦。现在讲呢，清佛名号，清佛。三宝之中属于佛宝，佛宝啊令你成佛。三宝之中一个法宝啊，法宝成佛嘅方法。三宝之中一个藏宝啊，啊佛法和合咧，你明唔明藏宝？啊，非佛唔可以得法，得法然后名之为佛。佛法和合出三功德，呢、这个就系藏宝。所以观音菩萨就赞波有大悲的功德，普贤菩萨赞波有大行的功德，啊文殊又系赞波有大智的功德，舍利弗就赞波啊智慧大一，目犍连就赞波啊神通大一，罗侯罗赞波啊密行大一，诶迦叶尊者又赞波啊头陀大一，富罗罗赞波悉发大一，阿难啊赞波多闻大一。所以在我们藏宝之中，有些称为法师，有些称为禅师、啊、有些称为律师、啊、有些就诵经那个藏，有些就参禅藏，有些就持戒律这个律藏。所以藏宝佛法和合出生种种功德，这个名为藏宝。所以地藏王菩萨能够入地狱来到众生，将三宝之力；能够到众生成佛，将三宝之功。所以呢部经啊，在后结俾呢个三宝。一个冇得三宝啊，啊，谁又唔敢发愿啊？地狱未控制不成佛，冇得三宝啊，谁又唔敢发愿啊？众生道尽方正菩提。如果将三宝之力，个个都敢发呢个愿。啊、地狱未控制不成佛，众生道尽方正菩提，三宝能够到众生成佛，因此就只能讲这个佛宝清佛。清佛清是清扬，为什么清扬佛呢？佛什么清扬佛的名号？为什么清扬佛的名号？佛有无量功德嘛，无量功德在这个名号中嘛，名号之后含有无量功德嘛，德必要明，以明立，以德而立明，以明来显德嘛。哪个佛陀冇功德啊？啊，万德同明嘛。不过每一个佛陀咧就标一个德，系呢个阿弥陀。阿弥陀要无量光嘛，无量光咪德咯，无量寿咪德啦。释迦牟尼佛，释迦就能人，能人咪德咯。牟尼寂寞，寂寞咪又德啦，万德之一啦。未立即是慈师，未立慈悲咪又得。所以我哋清佛名号就是清佛功德，清佛名号咧，你将来到悟佛功德啊，悟佛功德就见佛功德啊，见佛功德就受佛功德啊，受佛功德就证佛功德啊，圆满证到佛功德你咪佛咯。啊，你唔念佛嘅功德，你点样成佛呢？是不是我们念佛的名号念佛功德， 将佛嘅功德念出嚟嘅，将嚟圆满佛功德，成等正觉嘛。所以咧，你有念佛名号嗰一品，呢一品啊，唔系释迦牟尼佛讲，系地藏菩萨讲嘅。地藏菩萨知道佛能度众生嘅，希望人人都念佛，念佛嘅功德咧，个个自悟自受自证自度嘅。于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发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你译说。世尊，过去佛都已经成咗佛，现在菩萨就当成佛。啊，未来众生啊，未曾下种子啊，未曾离苦啊，未曾解脱啊，未曾安乐，未曾成佛。我要为未来的众生实相，以这个利益未来众生受人正果究竟成佛之事啊，我要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以生死众得大利，未来众生个个在苦海中浮沉啊，照生无死啊，受生死之苦啊。妙法莲花经称为火集，火就逼迫嘛，生死就逼迫我哋咪苦，咪突犹如火集。所以我希望咧，未来嘅众生就生死海中而得成佛嘅利益，生死苦海，苦中就有乐嘛，生死就出涅槃，烦恼就出菩提嘛，众生就成正觉。我能够在呢个生死海中咧，令一切众生啊，不但离生死，而且得涅槃乐，不但得涅槃，令佢得成佛嗰个利益，都系就生死开众。嗱，呢个文殊师利菩萨，在呢、龙宫呢后教化众教化无量个菩萨咧，得闻一乘嘅妙法啊，从龙宫嗰次涌出嚟嘛，生死开众咧啊，我哋唔好话生死啊，生死开众可以出生呢个菩提涅槃解脱种种嘅功德啊，所以我有罪令佢生死开众得大利益。为愿世尊听我说辞，为愿世尊听我讲啊，生死开众咧都能够得大大成佛嘅利益。不过地藏菩萨以甘欲庆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是如是啊！佛咧讲呢个地藏王菩萨，你今日啊，欲想平起呢个慈悲嗰个心，救度超拔一切作罪受苦六道生死嘅众生，演不是如是，令六道众生演不是如是。咩演不是？生死生死嘅苦，生死啊，出涅槃。涅槃就落嘛，从苦中就有落，这个不是事。生死生死就烦恼，烦恼中有菩提嘛，菩提啊嘛落，烦恼出菩提，这个咪不是事，是嘛？烦恼出菩提，水了出莲花，唔出奇；火了出莲花，然后奇啊！火中出红莲，火不能坏嘛，火唔会坏嘅。佢从火了出童年，烦恼出菩提，烦恼唔会坏呢个菩提，生死出涅槃，涅槃唔会坏呢个涅槃。啊，生死仲咪出涅槃，涅槃从生死出，生死点可以坏嘅？啊，莲花从火里生，火里后点可以坏呢个莲花呢？所以你能够念佛，烦恼当下就证得菩提，生死当下有涅槃，众生当下都是未来之佛，这个咪不是意思，这个就是念佛的法门啊。念佛的法门能到众生成佛，能到烦恼证菩提，能到生死入涅槃，到生死入涅槃，不是到边个入涅槃，到生死入涅槃啊！所以佢哋演不是意思，心正是事。而家喺个时候咧，未当足先， 是快的讲啊，唔识涅槃咧，看我识靠无念佛啦，差唔多又入涅槃咯。花言已不啦，当入涅槃。事已早不是言，咁我入得涅槃啦，你能够讲出呢个念佛嘅法门咧，就能够早入度众生成佛，早入满咗你地藏菩萨度生成佛之言。嗱，使你早不是言，亦无忧啊！满咗你地藏菩萨嗰个愿力咧，啊，地藏菩萨度一切众生成佛，系咪我入涅槃咧？入得唔需有虑啊，无后顾之忧，我唔会后顾啊，后顾啊有你嚟度啊，有你用呢个念佛嘅法门嚟度众生，咩众生咧都俾你度尽，唔亦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现在嗰个众生有念佛法门，现在嘅众生成等正觉，未来一切众生有念佛嘅法门，未来一切众生成等正觉，念佛嘅法门能到现在众生成佛，亦能够到未来众生成佛，所以我不必忧虑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系咩叫做微妙嘅法门？地藏菩萨法实言，太子。过去有佛世尊，过去地藏菩萨正十地果位以来，上过超过上数。地藏菩萨正十地果位已经好久嘅，所以过去佢亲近好多佛嘅，所以佢就地藏菩萨讲：世尊啦，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啊，我见到。啊！我见到呢位佛出世嘛，啊！过去嗰咪阿僧祇劫，无量个阿僧祇劫，系过去个事，而在眼前有一位佛出世咧，边个见到？嗰个佛咧叫咩名咧？号无边身而来，呢个佛啊，佢个名号咧叫做无边身，佛佛嘅道同，个个都一样，所以一心一智慧力无会异言。佛是平等的，但是名号不同啊，那个名啊，好像我们人个个都相同啊，一个头，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口啊，两只手啦，啊耳顶顶啊不同啦，啊人那个相啊同，名字不同，佛呢是相同，一切功德都相同，三十二相八十种相，但是佛个名号不同，过去有佛出世，号无边身而来，名就表德嘛，以德嚟入名，以名就显呢个德，名中有德，我哋一定咧从名中寻到佛嗰个德嘛。呢、这个无边身咧系个名嚟噶嘛，咩叫做无边身咧？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到无边身嘅名堂。哦，这个文多啦，文多呢以文眼亦见啦，见文就平等啦，唔系话以文多呢个佛名，眼可以见得个佛名，鼻可以觉嘛，见能觉智一也，能见啊能闻，能觉啊能智，后面佢文多佛个名，见多佛嘅名，哦，这个见多啦，见多无边身。哦，呢、这个佛嘅身体啊，冇有变态嘅，东方温唔到佢变态，南方又温唔到佢变态，四围上下十方揾呢个佛嗰个变态，佛身啊，佛身嗰个变态啊，冇有变态，冇有变态就尽去空遍八界都有佛，呢、这个佛系咩佛咧？冇变态嘅佛，清净佛，清净啊，清净无。无相佛，无相无变身，即系无变嗰个身啊！佢嗰个身体清净，又如虚空，遍满八界啊！佢嗰个身体无变噶嘛，无变清净咧就系法身佛。哦，原来呢个法身咧系无有变态嘅，那系法身哪里有变态？譬如讲慈，慈哪里有变态啊？天上人间都有慈啊！此土下降咧有慈嘅，过去又有慈悲，未来又有慈悲，现在又有慈悲， 起被拼十方拼三财拼八财，妈妈天上有时被地下无，地下有时被什么啊，这个慈悲是无相的，无相就偏法派了。可能是见到偏法派这个无相法呢、啊、可能是、啊、这个清净就是我们众生本来面目清净法身法、啊、见到了、啊、无变身就是一切众生那个法身，法身是无变，法身是清净、哎、现在我们见不到法身，你修行你见呢，而家我哋嘅色尘，色尘有男女，有老少，有肥瘦，有可爱。法尘呢，法尘冇男女，冇老少，冇肥瘦，冇可爱嘅。法尘呢冇清净嘅，就变法界。嗰阵时咧，你念呢个无变身名号，你就见到无边清净法尘法啊，湛山恭敬。俾你见到咧，你就当然要恭敬啦。暂时恭敬呢有咩利益啊，见到无边清净法身法，暂时恭敬呢就能够灭罪超越四十劫三死之罪，四十劫三死的罪益就灭咗啊，见到无边清净法身法。所以我哋修行第一个目的就见自己的法身，见自己的清净法身，见自己无有变在嗰个清净法身。我哋个清净法身法啊，过去亦有，过去无有变在，未来亦有，此途亦有，他方亦有，硬一弯唔多个变在嘅，佢无有变在嘛。所以呢个清净法身法，俾你一见到咧，你就超越四十劫生死嗰个重罪。啊，见到法身法就有疑是功德，离四十劫生死重罪。何方塑化形象供养赞叹，何方见到之后还要受啊，见到之后未见以前就用色身修行。我们的色身，我们现在个个都有色身啊，或者在家或者出家，或者做比丘你都是色身啊。见到之后呢，那段时修行呢都不是用色身，用法身来修行啊。法身修行呢，法身是无相不离一切相啊，今日我何方塑化？我哋将呢个无变身嗰个相啊塑出嚟啊！无变身点可以塑啊？无变身法身啊，无相唔可以塑。从法身起应身呢，就有相啊！啊，个佛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哋塑呢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个应身法。受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这个应身法咪有相咧？啊，有相咧就显无相啦。所以日见自相非相，就即见如来；日见自相非相，即见无变身法身如来。哦，我哋想见法身如来咧，唔好离开呢个有相嚟求。所以咧，就数话佛嗰个形象，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一像。阿明，既然间数话呢个有相嗰、那个有相嗰个应身佛咯，显呢个无相法身佛咯。阿明，我哋咧就唯有供养啊，五尘供养、清扬赞叹呢个有相佛。其实佛个个都相同，不过名字唔同啊。呢、这个就阿弥陀，咪又话个人呢、这个释迦牟尼。这个琉璃光日自而来咪又一样，不名字不同啊，佛不得道同。所以我哋啊，这个就无变身佛咪又一样，释迦牟尼佛个相个无变身佛嗰个相好有咩差别啊？后面我哋咧嚟供养赞叹，赞叹咩？我哋赞叹无变身，赞叹清净无变身发生而来啊，奇人莫福。无量无边啊，呢个就受得嘛。将来一刹那间见到无边法身佛，呢个就开悟啊，开咗悟之后咧就修行啊，修行咧就唔可以离开嗰个有相嘛。啊，五尘供养变财嚟赞叹，啊赞叹呢个无边法身佛咧。 他们往铺盖要某两某兵我们他们放了七千米七明日在十九十九七千毛我们明日放一次向他们的意思开放